爱白雪盖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剩下的 院子七十 二变，白天晚上 快来来进酒吧里。哎，大磊，刚才我来的时候看见你，你小时候最喜欢的爷爷了。 还活着？不好意思，不是那意思。我说这孩子们健康吗？ 孩子们健康。 你小的时候，你叫的那位爷爷当时才40岁，但是你不懂事儿，管人家就叫爷爷了。 也是你看不出来，少白头。 对， 你看出来了。 我看见你叫爷爷有点亏。你实际上张狗一爷爷毕竟是爷爷，其实啊你也是有意图的。为什么呢？ 我什么意图？我就得当孙子。 家里啊给的这个零花钱不够，又想去买点零食吃， 怎么办呀？ 你当孙子吧。 我怎么觉得我想要饭的那种感觉。 不是，你把这位带引号的爷爷要是哄好了，与你有好处。 与我有什么好处？ 这位爷爷不是一般的爷爷。 哪个爷爷？ 他是卖零食的爷爷， 他是摊位爷爷。 对，哎呦， 我没听说这爷爷摊位爷爷。哎，我也是为了吃的舍得出去。 不是， 那当然， 他确实是。 你长身体的时候。 对呀，正 什么东西能吃长身体时候？ 大大泡泡糖啊， 长身体时候吃这个。 哟，小孩对甜的东西那简直是无法抵制。 对呀， 口哨糖，含在嘴里，呼呼呼吹它。 对，鼻涕泡都出来了。 不是， 都没响。 我也太笨点了。 大大泡泡糖记得吧？ 大大泡泡糖我记得。 嚼那吹 一下， 鼻子泡都出来了。 吹是没吹出来，我这人还有点笨，确实那会儿不会吹，一吹就脆出去了。 哦， 糖脆出去了。 旁边老太太说呢，小伙子牙掉了。 小伙子，四年级的小胖子怎么是小伙子呀？小胖子说的是 胖小伙子 吃那跳跳糖。 呼，我吃了个炮仗吧。那特效糖在嘴里的感觉呢，实际上没那么大声。你吃过吗，小花？ 吃过呀，我都不敢吃。 那是一种感觉，但实际上不垫舌头啊。 可是你每次看这些零食时的眼神，实在让那个爷爷非常心疼。 我有什么眼神让他心疼？那委屈流眼泪，哗哗的。 就是那种，活不了啊。 对呀、啊，你想那泡泡糖把鼻子糊上了，完糊了一只眼睛粘眉毛上了，就剩仅有的一只眼睛看着这个零食爷爷。 是我鼻子嘴都封上了，是活不了了。 心里就觉得这孩子也是想吃口零食就没带钱。你说我，哎呦，你说不给他吃， 怎么看出我没带钱的呢？ 那个兜啊，所有的兜啊往外翻着， 一天光顾这附近那几个小摊儿好几次，到爷爷这儿当然知道你没钱了。 哦，就在别处吧，这都花了。就上这儿赊账了。 有的时候你还趁爷爷不，有时候你还， 趁爷爷不注意的就叫偷，你就直接说就完了。 有时候呢，你还禁不住的手就伸向了爷爷， 罪恶的魔爪子伸出去了吧？ 对，然后爷爷啪叼住你的手腕啊，然后你还说呢，爷爷真奇怪，这包零食好像有磁性，我的手被吸住了。 对，就是吸铁石。 爷爷说，孩子怪可怜的，得 那边玩去吧， 轰走就完了。 一会儿玩一会儿绕回来了，这罪恶的小黑手又伸过去了啊！啪，爷爷叼住你手腕。 这爷爷这拿老鼠夹就等着我呢，是吧？ 爷爷，零食没了，我 也快没了。 真的是零食先动的手， 我跟零食打起来了。我上爷爷这告状去。 爷爷 把零食拿起来，啪往地上一摔， 孩子挺可怜。走， 玩去吧。 这是小顽固啊，碰上老顽童了。 从始至终没给我扭送公安机关， 因为爷爷当时也不算合法。 有时候到爷爷那儿背书，我爱吃的有 蒸羊羔。爷爷说我这小摊啊，真不卖这些个， 玩去吧。 爷爷那无花果、跳跳糖、宝塔糖、戒指糖、口哨糖， 好， 麦丽素、 这小子跑我这拿糖来了，最后一个有，别着急啊。老头儿奔墙根了。 闹爷爷， 闹爷爷， 爷爷，老鼠屎是甘草和陈皮混合体， 是甘草和陈皮的。 我多大就懂得混合体了。 口感酸甜清凉，略带一些中药味。 然后给我写方子，让我上药铺抓去。 好， 抓老鼠屎。 王大磊爱吃零食这事儿，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大学也是这个不好好吃饭，食堂饭吃完了也可能是没吃饱啊。然后到周边扫那些。 大学打饭啊是自主行为，吃不吃得饱看有没有钱。不， 你别忘了食堂开放的时间就那么会儿啊。 对呀，假如你吃的多呀，你们系主任说了，对于王大磊这样人，就得零食处死。 这叫凌迟，零食处死给撑死。 哎呀，你时长宽大，是不是系主任？这个法外诗人，恩师哥外。 好，拿我当净坛使者了。 那只能到学校门口去撞撞运气了。 我撞上了吗？ 撞上了，撞上了，撞上校长，撞上主任， 就是你小时候那位大爷。 嘿， 就是你小时候 大爷都揉成大学校长了。 就是你小时候那位爷爷，不是在门口摆摊儿。 好、哦，从小学追到大学就会卖我。 小学那边查得紧啊，到大学这边来卖了。 啊，大爷这没人。 卖这个鸡蛋饼。 嚯，从一个零食摊改成一个早点摊了， 发展了。 王大磊眼巴巴的瞅着这一套。等好了以后呢， 继续眼巴巴的看着， 先叫爷爷。哦，你呀、啊、 我这么大岁数， 这小伙子又跑这儿要东西吃了。 我这么多年习性模样都没改。 怎么家里又没给多少钱是吧？ 哎呀，我们家也不富裕，确实是，就指着我在外边要着活着。 王大磊那手啊就不自主的就往这个蛋饼那儿就摸去。 对，幸好现在爷爷不拿手啊叼你那手了，因为插那鸡蛋糕有签子， 谱， 嚯，还是插肉上了。 干嘛，爷爷？ 扎我还问我干嘛？ 不是，爷爷是鸡蛋饼先动的手。 我认为是牙签先动的手。 爷爷很不客气问你，我这个鸡蛋饼的手在哪儿？ 你这孩子打小你就跟爷爷这么斗啊？老鼠屎先动的手，咪咪虾条吸住了啊？你又是什么橡皮糖？你从小你就编这个？ 嗯，爷爷继续跟你逗着玩，走玩去吧。玩。 你也跟爷爷说了句大实话，爷爷，我一个人吃饭总觉得很孤单。 我以为全家不饿， 一个人吃零食就不会。啊，你跑我这儿找伴儿来了？ 爷爷当时就给我使了一半。 这就说明小时候摔啊，爸把你给摔坏了，现在你长成人了，是大悲跨吗？ 哎呦，得个乐。 爷爷问你，怎么这么大人了还爱吃零食？啊，爷爷，你不知道， 我们系主任说的要把我零食处死。 我对零食是有情节的，还记得那些年少时的味道。 好，爷爷拿两块蛋糕把你嘴给堵上了。 我实在听不得这跑调儿。 你那，你给爷爷说说，说出一样两样的零食， 就算你吃 了。 我还说不上来了，说了算我吃了。 爷爷这技术也不断的增长。 王大磊就说了。哦，爷爷是这样，我最喜欢收藏的是小浣熊干脆面里的各种卡片。 我以为我喜欢收藏干脆面呢。 爷爷，我还喜欢吃分黄雪梅，知道吗？那种蓝袋子里边那个橘黄色的一块一块的梅。后来呢，我长大了， 知道了梅是不能吃的。 我知道了很多事情，您比如说海的味道，我知道 咸的， 就是那个玻璃海苔呀、啊。还有我还知道了喝咸要摇一摇。哎，这就是农夫果园啊。 哎，我以为是咳嗽糖浆呢。 我还知道了酸酸甜甜就是我呀，这是蒙牛酸酸乳啊。 爷爷说快到碗里来。 爷爷我还懂了，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 就是奥利奥。 爷爷我祝你人旺气旺身体旺，财旺富旺财运旺，祝你旺上加旺，旺旺。 我说了这么半天拜年的话什么都没吃着。 是那签子还在手上呢。 哎，以上咱们说那些零食知道的有一半的，那大概 岁数不小了。 不过很多零食现在还是能找到的， 因为又开始复古了吧。你比如说果丹皮， 对啊，什么果冻啊，那饼干呀、啊、糖豆啊， 冰壶，麦丽素， 麦丽素， 麦丽素到处都有，但饮料的意思都一样，什么酸酸乳到处都是，就跟小酸奶似的嘛。 你看都是大爷，你认识那大爷呢，在门口是卖小吃。 你认识大爷在门口看门。 小猪认识那大爷可好了，上了跨年晚会了。 他认识这大爷干嘛的呀？ 拉二胡的。 哦，艺术家呀。那人家上晚会正常，那唱歌的什么搞艺术的上晚会这算什么呀？ 那位大爷啊， 不是一般的艺术家， 在大学门口已经拉了五年二胡了。小柱他不是有一女朋友在那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吗？小柱去看看了以后，他说女孩不出来见他呀。 不是俩人搞上没搞上啊？ 没搞上就去看去了。 我听他那意思是搞上了，但是呢女孩不出来，小柱难受了。 那我现在的意思就是没搞上。 这时候一个大爷浑然不知来到他的身边。 大爷轻功够够高的， 问孩子怎么了。小柱说白来。 这说大爷，大爷扭头就走，你白来了。 后来问清楚了，哦孩子，你这个可能叫做失恋。来大爷送你一曲儿，哎，你从这个失败中提取勇气。 他是大爷二胡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还真传统，算买不算交情。 小柱第二天又去了， 万一哪天那女孩的男朋友没在身边呢。 所以大爷呢把自己会的那点什么光明行啦，什么二泉映月啦， 倾囊相赠。我觉得小柱啊不是找女朋友去了，上门口拜师学艺去了。 这不是大爷跟他发来了这个 贺电， 表明自己上了学校的跨年晚会，问小柱要不要去听。这也是忘年交嘛。 哦，那小柱去了吗？ 哎，小柱你去了吗？ 去了。 当时你知道学校邀请大爷参加跨年晚会，同学们都震了。 为什么？ 报以热烈的掌声。 因为岁数太大了。 经常大爷在门口拉一些女人花，什么爱的代价，那女生们都听哭了多少回多少回了。 哎呦， 正是青春的年纪，又逢这样的一首乐曲，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现在大爷已经登上了这么一个重要的舞台，同学们为他高兴啊。谁在大学的时候没有点故事啊？ 对， 一听这个大爷这么一拉，很有气氛。 确实拉的是那点事儿，都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你们想听大爷拉的曲子吗？ 哎，可以听听大爷究竟拉的什么呀？ 我们咱们是不是下午快四点钟 出来？那您拉二胡有多久了？ 拉了有15年了。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在这边拉二胡呢？ 我在家里拉没人听啊。 感谢我， 对，能够给我这个机会，我这么多年了，你都没上过大舞台，我想登更大的舞台。 但是500万 了，身上有500万。 小柱，这个尖叫的人是不是你啊？ 你从哪儿听出来是我了？ 那尖。 哎，听到这儿以后，咱们这儿黄大爷也说了。 天涯何处觅知音？ 黄大爷，您也是老年文艺积极分子。 那当然呀。 那您也表演个什么节目，让我们对吧？我们也享受一下新年的祝福。 我给大家表演个书法。 哎，你唱一个呗，唱一段。 好，黄大爷那歌喉，当年那就没得说了，是他们村里的广播员。 来一个，黄大爷来一个。 来， 唱一个 京剧， 或者唱一熟的。 来俩的都是对。都约马啊，我俩的瓜果站他山。 哎呦，还挺准。唱一不准的。 我不会唱的。 那您拿手。 你说我跑调呗。 哎，人家的爷爷是这样的，你再看咱们胡同那爷爷。 都是这样的。 就那外来爷爷。 哦，明白了明白了。就是任人不理，我行我素。然后不讲功德那个。 那天我在门口解锁了一辆共享单车，他上来就抢了，而且呢给抱回家了。我说大爷，这是共享单车。他说了，停我们家门口，就是我的。我说这不是谁私人的，这谁解锁应该是谁的。您比如我解锁就应该是我骑，他不行，狠狠地拍着车，停我们家门口了，共享也是给我共享的。 哦，就这么不讲理， 愣往屋里推啊。 结果被拦住了吗？ 没拦住啊，我也不好意思动手啊，万一他躺地上我怎么办？ 哎呦，那完了。 你躺车上啊。 那车上能躺俩人吗？ 那完了，那这车一下就被搬进去了，他得交钱啊。 哎 哎，没想过这问题。 你看我还给他拍了张照片，你瞧瞧瞪着我那双眼。 嘿，小眼还聚光 啊，我心里滋滋冒。 这是电池大呀。 这是电大。 哎， 都是爷爷，你看看，有给你提供零食的爷爷，有给小柱拉二胡的爷爷，怎么到我这儿就变成一抢车的爷爷呢？ 人家的意思就是让你给老年人服务一回，给你这么个机会。当然这样的老人只是少数的， 哎，冰川的一冰川。 哎，对了，这个拿着不是当你说，为老不尊，像这种晚节不保的爷爷呀， 怎么着的呢？ 年轻时候也不 见他上岁数以后就没有零食吃， 对，也没有二胡了，更没人管他喊爷爷。 哎，你说我想有不要的东西，是不是可以放在他们家门口啊？ 哎， 停 他 们家 门 口就是他的。 对，垃圾箱里边的垃圾， 用过的猫砂，捡过的头发渣。 其实吧，我觉得你特别勤劳，你比那大爷勤劳多了。 都是你家人把这个大爷惯坏了， 有人管没人管的。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二位都是上过大学的人， 这话问的特突然。 你们二位的大学的专业我想就不用说了吧。 别的怎么就不用说了，我们的专业也不错啊， 普普通通的专业。 犯罪心理学吧？ 不是，是教育 犯罪心理学。 我怎么老得犯罪呀？ 那小柱那好，鬼吹灯戏。 那你是上的这是不承认没有注册那学校吧？ 是吧？你们就 黑旮旯 古迹，然后是 考古。 哎呦，你听这专业像正规学校。 有人对你的职业或者对你的专业产生过奇葩的幻想和联想吗？ 有啊，有啊。 幻想？怎么叫幻想？ 王大雷，一说王大雷啊，学电子专业的，人家问、您看我这电表怎么给修法啊？我那耳机管坏了，怎么给连一下啊？是不是？ 一说那个小柱考古专业的，人家看，您看我这瓷片是不是能卖多少钱呢？哎，您看我这手串是真的假的呀？ 其实有一些大学的专业确实令外行产生一些奇葩的联想。 哎，说说小花，在大学期间学的是国际贸易专业 啊。 哎，人家见小花就问你现在代购干的怎么样啊？啊，是带日本的呀，是带韩国的呀，还是带欧美的呀？ 这个材料专业那天小柱问人家了，哎，材料专业是不是贴膜呀？那以后我手机膜坏了，我找你帮我贴一下，哥们儿。 哎呦，材料专业都蹲地下通道吧？ 大磊呢，也挺客气，问那位，哎，哥们儿。打了一圈了，听说你是干通信工程专业的，行了，电信公司，我们家那个网线呀，老是不好用，嘚嘚嘚吧，有时候不给这个不给网，有时候网流量不好，回头你给我弄弄这网线，哎，充电话费，完了我就直接送你们家去了啊。 那我也比小花强啊，那天听他跟他同学聊天，他同学说上大学学建筑，他跟他说，哟，那得去工地吧，你一姑娘家搬砖多累啊。 王大雷也漏气，一听说人家学生物流管理的，嚯，你在哪快递公司忙不忙啊？给你们那三帮的车吗？ 这个小柱那天又跟人聊天了，阿姨，哎呀， 这是我什么时候跟人家聊天呢？ 这是 没睡醒啊， 这是三岁半时候跟人聊天的时候，叫人家的，人都睡着了，阿姨起来， 有时候就爱耍这个宝，学那个周星驰，阿姨呀，听说您闺女是学的计算机专业，行啊。一个闺女就能够 一个闺女不够用的， 就这么一个闺女能修电脑，以后要是我们家电脑，特别是我爸我妈他们那电脑老出问题的话， 是老了是出问题啊， 就找你了，阿姨， 也比这个谁小花强啊，小花见着阿哥， 是不是没了？ 有啊，他跟人家说，我认识一个朋友 啊， 我朋友是学园林艺术的。以后咱就跟着他混了，上哪公园都不花钱。这阿哥没理他， 王大雷跟屁股后边追了很久， 要什么呢？ 走太快，对方 终于鼓起勇气，学应用心理学了吧？给那位吓一跳，啊，刚入学，师哥，你是不是能够猜到别人在想什么？找一命盘，你给看看，顺便猜一下正在想什么？这是我追的一个女生，给那位吓。 小花原来喜欢那男的。后来听说人家学了医了，他可高兴了，追人屁股后头，呀，你学医了，哎，我爸爸腰不好，我妈妈牙不好，你都给看看呗。结果那男的冲他一瞪眼，我看你嘴不好。 小花说了，将来长大了我就学图书馆专业，

人家骂他，他也听不见。 就这一点上，我敢拍胸脯说，我人缘那是绝对没问题。 你看人长得圆不圆？ 四乡八镇、街坊邻居，你好好的访一访。 对，他也不在这住啊。 我王大磊人名怎么样？人缘怎么样？ 到底怎么着？ 人缘怎么样？ 好，王大磊的人缘。 女友不信，就是说，其实你要求真的，我是可以答应，但是我现在是不信你真的会求。 肯定你就求了，他最后一定一捂嘴，哎呦，这高兴。 一捂嘴， 喜极而泣，没哭出声来，又不好意思乐那种，哇，哭了， 就说多少心里话向你倾诉啊， 那感觉。 当时场面是这样，这男的呢拿出了一个戒指，眼前一端， 不是你等会儿这多大戒指往前一端，不是一捧吗？ 对啊， 一递，你看一端， 他带着一个礼盒，礼盒外边呢有一托盘 包裹，外面还罩了一块布， 变魔术的。 哎，别逗，别逗，别逗，别逗！行了，知道了，知道了。男孩，我真的，女儿， 过了啊！这没这样的啊！快起来吧！干嘛、啊，小子？ 还没到4月1号，你想对我就什么？ 干这个？ 以为我这个 信了？ 闹去！哎， 好的，俩人平时净这么玩了吧？ 男朋友还跪着。哎，我这个是戒指哦。 打看看。别来这个，我一打开，腾楼一下出了一长状。 你以为我不知道？加我手一回，电我一次。 这是两回吧？加一次手，垫一回。 嗯， 不是，这位不会别的手法是吧？全是一类的。 让我摁那钮，一摁啪一下。 起来吧，还地那么脏。 男的说：“哎呀，亲爱的，你怎么不相信我呢？我是真的表达一个我的态度啊。” 别玩笑啊，爷们儿，咱可别玩笑啊。 男的说了：“我给你戴上行吗？” 哎呀，给我戴上，我给你捆上呢。 我亲手戴行吗？ 靠的， 手套。 这女孩是不是听过相声？一句一接，一句一接。 口罩。 这个男孩跟周边的人求救，你们看，我真的向他求婚，他不信怎么办呀？ 周围是别来这套了，我们也不信。 哎，这你们两口子这捏窝窝恶作剧，哪有我们开心 啊？ 我这你们这是电视台栏目偷拍， 镜头在哪儿呢？ 这女孩也说来的，就是的，又搞什么整蛊的，然后拍完了以后上传网上，是不是？ 弄真人秀。 上回你给我脑袋上铺那面粉， 对， 传网上， 对，然后在飞机上一播。 还有一次纪念日啊，你问我，哎，咱们俩相爱1周年了，你想去哪儿啊？我说我去没去过的地方。你说行，明天就带你去厨房，又这说是不是？ 对，大长在里边盘半天了。 哎呀，这女孩也够懒的，连厨房都不进去。 还有一次你跟我讲什么，爷爷水性很熟，是一个水性很好的渔夫。 跟你媳妇还冲大辈儿呢。 不是，他讲一故事，有一个爷爷水性很好，是个渔夫。那天天气很好，喊了一声小孙子，一起出海打鱼吧。谁知道刚出海，天气就突然变化，海上起了很大的风浪。爷爷就安慰他：“乖孙，乖孙，别害怕。爷爷这么多年的技术了，这点风浪你怕个啥？”突然，一个大浪头打过来，把船桨给劈成两截了。爷爷无奈地对孙儿说：“乖孙，讲完了。”是不是你又来了呀？ 他真耐心，记得还真清楚。 我可记得那讲。完了，讲给两半了，讲完了，乖孙儿。 他关键是记住得乖孙儿了。 对，这个，你还记着吗？ 这亏吃的不小。 这女孩又说，当时你给我讲过一笑话，你说咱俩结婚以后，咱把咱家装的要有特色。你不喜欢小动物吗？每个屋里边都放着各种小动物，卧室里边搁上小猫，书房里搁上小狗，然后呢还起上名字，什么猫房啊、狗屋啊。你说那个客厅里边。那个搁上好多王八，完了你说就叫王八厅， 就是说呀，他这对象的目的就是拿着占便宜用的。 还有一次，你让我做一个小游戏，说让我先说一个成语，我说抱头鼠窜，你哈哈乐，完了说这是下联，上联是新婚之夜，连起来你读一遍，什么玩意儿啊？ 我就想说一个问题，这么长时间这姑娘为什么还跟他在一块儿？ 男生心的。我这会哄你开心呢、啊，好，答应我吧，亲爱的，就愣把那戒指戴在女孩身上，戴在女孩手上， 戴身上了， 家伙，这是套圈儿啊，这是 戴手上了，哎呀，这女孩这才恍然大悟，啊、 这是真的， 啊， 我不同意， 哎，大姐，您这嘴太大了，嘿， 真的呀， 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女生被求婚成功了感动的要哭。 他那意思，他居然玩真的了，这回 被坑了那么多次， 他这回要坑我一辈子。 哎，那天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可能周飞年纪大了吧，看求婚看哭了。 周飞都看哭了， 哎、还是不是 还是乐哭了是看哭了 还是今天螃蟹销售不好啊？ 不知道，老爷也在旁边啊，说就算玩笑都没人找我开。 所以老爷也哭了吧？ 哎，再见前任你们二位看了吗？ 看了， 听说小猪在里面哭的呀昏天暗地。我直劝小猪去，行行行，小猪。 我那实在是看没劲 了， 实在是看没劲了，我睡了。 我就想说跟你平生所遇有相似之处。 凭什么？就平生 是不是你们俩有很多了断局啊？ 谁们俩呀、啊、 哎呦，他这身体了断了吗？ 你跟那小雪俩人左一个了断局右一个了断局，跟那文文把手机扔火锅里，对不对？ 这个片子是照着小树编的，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可是不相似，人家是个成功人士，人家有人公司有钱，小猪到现在什么也没有啊。 小猪那个感受是相同的呀，就是那我不能去找他，我不能给他这个脸，得他向我认错来。 结果人家特别庆幸离开他了是吧？ 嗯，人现在过的那个好呀， 哎呦， 锦衣玉食、哦、 哎呦，嫁给皇上了。 就形容过得好呗、哎、 我以为当锦衣卫了。 过得好，荣华富贵还不锦衣玉食了都。 哎，就形容他现在是粗茶淡饭，人家跟他正好相反。 你得了吧，我还粗茶淡饭，告诉你，我现在穿的叫金缕玉衣。 要死了。 金缕玉衣啊，绿缕了吧？ 金缕玉衣、啊、 都 死了才穿的。 哦，穿早了。 哎，小猪在里面有几句话扎心了，因为一个以为不会走，一个以为会挽留。 对，他就一直以为人家会挽留那个。 他一直以为自己不会走，一直以为别人会挽留。 这个人家死活都不挽留他，人家真看开了。 他以为他自己不会走，他想着人不留我也努力在这耗着呗，日久生情，哪天就看上我了。 结果真轰啊， 拿棍子往下帮啊， 也会走了， 直接喊打流氓， 连跑都会了。 群众一块追他嘛。 小猪还看，紫霞离开至尊宝后，至尊宝才能成为真正的孙悟空。 他一直想成为孙悟空。 小猪说，我早，我就两岁多我就孙悟空了，我就 对，拿一纸糊的棍儿， 拿那个塑料的面罩， 就这么个不成熟的孙悟空。 怎么了？ 紫霞仙子这没等来，等来一蝎子 一帮子。那种不怕受伤的支持我做不到。小猪又扎心了。我 还心老 挨着，什么受不受伤啊，我就没有支持， 我就没做到过，他们老说我不合适。 你们都在等等什么？等对方先放下。 小猪说，我没等，我一直都努力，对方还是放手啊。 我的使命就是陪伴，他的使命就是让我成长，成长不一定会得到什么，一定会失去什么。 对对对，我都失去了，我一个都没得到。 哎，我陪伴呢、啊、 对呀、啊、陪伴的人都一直都陪伴新男朋友那儿去了吗？我还陪伴着。 不是每个人都能叫前任，而前任并非只是某个人，他是每一个走过的人在你心里留下的痕迹。 对呀、啊，小猪说，我一直希望成为他们的前任，但他们都不承认我是他们的前任，然后他们一直都说我是一个死皮赖脸单相思这么个前任。 小猪啊还深情款款地说，很多情侣吵架其实想证明自己更在乎对方更爱对方，然而说出来的话却往往变成了宣泄不满，对方越不想听什么就越说什么，原本想证明的是爱却变成了证明被伤害。 对呀，小猪每回都被伤害，跟我们说人家骂的话可难听了， 越不想听什么越说什么。 哎呦，什么祖宗八代都出来了，他们家人没有一人被放过。 小猪说了，他呀就是借着吵架的梗撒着思念的娇。想我 可也不知道是思念我们家谁，反正都骂到了。 问候了 都问候到了。 我就特别淡然地说一声谢谢。 哎呦， 后来他们就说我不成熟。 小猪那次被女朋友甩了问我怎么能够让前任回头啊，我就跟他说了，你呀尾随着他在大街上溜达，趁他不备呢喊他一声名字雪儿，他肯定回头。 结果他没回头，别人都回头了。 那天小猪又不知道想起什么了，问我，哎，你说前任回来了啊，说他还爱我，哼，多可笑啊。当时我那么啊，我现在怎么回复他？我说那就随你呗。过一会儿他说，哎，小花你看我要写祝你好运怎么样。 我也是实在是不会聊天了。 我说小猪，你要心里真放下了，祝人家幸福，祝人家快乐。你要心里真放不下，像我一样狠一点，就直接说希望你一任不如一任。小猪说，这句话 还是不会写，文化也是差点。 哎，大磊，你们节目不是做了一个对什么前任想说的话的一个采访吗？ 哦，我没去参加。